河边不见人一个，我望着你，你望着我，暗地街上来往走着，也留下一片寂寞。河边只见我们两个，星星在等，风儿在说，轻轻吹起我的衣角。我们走着迷失了方向，停在岸的河边彷徨，不知是世界离弃了我们，还是我们把它遗忘。也留下一片寂寞，世上只有我们两个。我望着你，你望着我，千言万语变作沉默，也留下一片寂寞。河边只见我们两个，星星在等，风儿在说，轻轻吹起我的衣角。我们走着迷失了方向，停在岸的河边彷徨，不知是世界离弃了我们，还是我们把它遗忘。走着迷失了方向，停在岸的河边彷徨，不知是世界离弃了我们，还是我们把它遗忘。也留下一片寂寞，世上只有我们两个。我望着你，你望着我，千言万语变作沉默。我们走着迷失了方向，停在岸的河边彷徨，不知是世界离弃了我们，还是我们把它遗忘。